ChinesePod.com 我刚刚和王伟从图书馆回来，我有好多不懂的东西，他都耐心地教我，而且他很幽默。以前我以为他很无聊，现在发现他真好。以后我要对他好一点。